的沉醉，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8度，最高气温20度，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8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海淀在7到20度，丰台在9到20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五塞山在8到20度，延庆野鸭湖在4到15度，云之寺在7到20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怎样防止秋燥？对付秋燥，不能忙着大鱼大肉的贴秋膘，饮食清淡才能避免秋燥之气伤肺。多喝水，多吃酸味的食物，比如柑橘、山楂等，起到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效果。秋天第一菜呢是莲藕，第一补是山药，第一果是梨，这些都是有利于防秋燥的食物。梨含有85%的水分，有天然矿泉水之称，可缓解秋燥，生津润肺。有人说，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就去逛逛这座城市的博物馆。除了众所周知鼎鼎有名的国家博物馆外，北京还有一些匠心独制的小众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是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标志性建筑。博物馆内通过布景、文物和多媒体手段，详细展示了中国电影各个阶段的发展历史，是了解中国电影历史最佳的地方。展馆内有古老的电影放映设备、道具，还有早期电影的布景复原等，展品非常丰富。除了展览外呢，这里同时也是一家电影院，在这里可以观看到时下最新的电影，也可以看到很多经典的老电影，喜欢经典的朋友不要错过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待，不能保留你的爱，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伤痛的心一片空白，如何面对那迟来的 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不愿放弃你的爱，这是我长久的期待。不能保留你的爱，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 九了奖六周年台庆系列活动小主播大梦想首届少儿主播风采大赛决赛将于10月13日下午2点在北京华联长盈购物中心举行，现场经典九了奖当家主播将带领近百组晋级选手展开角逐，更多内容请关注经典九了奖官方微信，活动垂询133-0112-5065133-0112-5065。 Right.

2005年10月12号，第十届全运会在南京开幕。2005年10月12号，神舟6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2009年10月12号，北京国际减灾应急技术设备博览会正式开幕。2016年10月12号，安格斯·迪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 Hebe 田馥甄，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现在是早上10点钟，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